夜深了，我还没有睡，依然拒绝寂寞的滋味。回想曾经爱的那样甜美，心情变得一冷心灰。曾经爱的，曾经想的，将来太过 我爱我成了你。